晚安。Too bad。人生里有些没有真正开始过的，很淡很轻。奇怪的是，有些最淡最轻的最难放下。 你不要说话。好，你说，但不要说错。 你很漂亮。 其实我一直蛮讨厌你的。 哦，对不起。 你不要误会哦，只是可能讨厌久了，有点习惯了。 哦。